有一个花贩告诉我，夜来香其实白天也是很香的，但是很少能闻得到。他的结论是，因为白天的人心态浮躁了，闻不到夜来香的香味。如果一个人白天的心也是很沉静的，就会发现夜来香、桂花、七里香，连酷热的中午也是很香的。除了因为上班的必要，除了纯粹的好玩，或多或少的也许都有着自己的心事，尤其是在晚上。如果是经常在深夜上网的女人，一定是会有着深深浅浅不能轻易与人说的寂寞的。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很奇怪，真的是越到晚上，人的感情越容易被发掘出来。白天的时候也许他很坚强，但是到了晚上，或许脆弱的一面就逐渐地表现出来了。其实经常在深夜上网的女人，这样的女人不一定非常的漂亮，也许只有几分可以让自己很自信的姿色，但是她一定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，细腻而且很温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她们或许都会有着或大或小的成就，是同龄人中佼佼者，也是在别人眼中非常能干的人。在工作中，他们可以独当一面，在朋友面前，他们善解人意，尽力地替朋友排忧解难。也许我们白天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生活中的强者，在太阳底下，他们永远都是赏心悦目的女人。但是每到深夜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才会非常疲惫地除去那一层很坚强的伪装，审视这个镜子中非常憔悴的容颜。于是他们这个时候就会选择网络，对着键盘，对着一个个很陌生的名字去倾吐自己的心事，释放自己的脆弱。其实他们也是有着如水般的柔情的，只是没有人能够轻易的了解。也可能他们是有着许许多多脆弱的眼泪的，只是很少人能够看见。你很难完完全全的去走到他心里面，完全的去拥有他们。其实他们是成熟的女人，他们对待生活，对待自己，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的处事原则，有自己的人生观。如果你也是一个喜欢深夜上网的女人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我们很习惯在晚上的时候，夜深人静，通过我们在网上的交流，慢慢的向一个陌生人打开你自己的心扉。你会很惊奇的发现，原来自己在那么坚强的外表之下，居然藏着是这么一颗伤痕累累的心。所以可能对方会给你无限的关爱，或者是给他温暖，会不由自主的去想呵护他、宠爱他。也许你会在他生病的时候想陪着他，在他没有力气的时候想牵着他，但是你又那么的害怕，害怕不小心伤害了他。其实深夜上网的女人或多或少是有自己的故事的，深夜上网的女人是寂寞的，但是她们不会选择去酒吧，也不会选择用香烟来麻醉自己，也不肯让自己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面迷失。她们不需要虚伪的怜悯，需要的是真诚的友情。于是呢，她们就选择了逃避，把满腔的心事都埋进了文字里，然后继续坚强的生活。你是一个经常在深夜上网的女人吗？或者你经常在深夜碰到 上网的女人吗？ 那么美，不要拒绝。